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昨天零到二十四时，全国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2例。关注一周治安警情。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0:55，经过约6个小时，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达72天。昨天晚间6:44，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叶光富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节点舱舱门。随后，航天员叶光富在昨晚6:50，航天员翟志刚在昨晚7:37，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驻守舱内的航天员王亚平配合地面操控机械臂，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作业。昨天零到二十四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含1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62例，陕西152例，其中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7例均在防城港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四川1例在成都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2例，浙江2例。北京市商务局今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北京营商环境 5.0 版本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专场新闻发布会，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你好，佳佳。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在促进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好的。今年市商务局呢修订并印发了相关的管理办法，那从今年1月到11月，全市新设外资企业1713家，这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另外呢，实际利用外资151.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将近10%。从8月到11月呢，首都机场空港开展了百日攻坚行动，推出15项改革措施，包括开展空港口岸跟单调研，梳理进出口设计的环节、流程、时间、费用，以及推动空港信息化建设，实现掌上办、网上办、一窗办。还出台了统一规范的物流操作服务质量标准，目前进口货物提货效率提高了50%以上。那么下一步，本市将会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专区，整合企业设立、外汇登记、项目核准备案等外资企业高频事项的办事入口和办事指南。那另外呢，建立国际职业证书认可清单制度和外籍高精尖缺人才的认定标准，加大外籍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而在深化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呢，任务包括像探索开展陆海空一站式收缴费服务，率先探索京津冀陆海一港通快速通关模式，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完成天津海关港口宜书品牌和北京双枢纽口岸信息化平台全面对接等。另外呢，还将围绕优化物流操作流程，完善双枢纽空港信息化建设，优化提升服务质量标准，提升空港收费公示企业覆盖率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空港口岸的营商环境。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今天举行了科技赋能心中有你主题电动车安全精细化治理启动仪式，发布张家湾镇电动车管理芯片及相关系统。这种电动车治理模式在全市还是第一次。目前全镇电动车二维码已覆盖各村， 芯片安装将以马营村祥和乐园小区为试点，逐步全镇各小区推广。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银保监会党委召开加强系统作风建设警示教育会，会议特别提出要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把思想关怀和行为监督结合起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化对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清除由风及腐污染源。银保监会表示，要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查处力度。为贪图小利，甘愿冒险去银行办理多张银行卡，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使用，朝阳警方近日就打掉了一个这样的犯罪团伙，七名团伙成员落网，并被依法刑事拘留。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你好，郑建明。 你好，主持人。 有什么样的警情分析呢？ 朝阳仙和园派出所呢，近日接到辖区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有两名顾客呢来办理银行卡以及提升单日转账额度的业务。可是当被问到这个开卡的目的的时候呢，两人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其中一人名下的银行卡呢，还曾因这个涉嫌违法犯罪被司法机关冻结。那么民警赶到银行以后呢，两名办卡人已经离开。经向这个工作人员询问，开卡人孔某自称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但是到银行办理信用卡业务，既无这个财务人员陪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呢，更是这个一问三不知。那么民警调查走访后，发现这两名办卡人呢，就租住在辖区的一家宾馆内。那么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呢，先后将这个七名嫌疑人抓获，在房间内呢，还起获了各类银行卡多达51张。那么在分局刑侦支队的协助下呢，查明这些银行卡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10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据这伙人交代的，他们先在网上发布高价收购这个银行卡的消息，声称呢可以免费住宾馆，吃喝全包。每办一张卡呢，根据这个不同的额度，还可以获得几百到上千元的报酬。而这些卡呢，最终会交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手中，以转移诈骗所得的赃款。警情分析就是这样，主持人。 那民警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民警提示，办银行卡供他人使用呢，是一种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呢，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千万不要贪图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这种所谓的零成本却这个高回报的行当呢，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呢牢狱之灾。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8，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家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放心菜篮子，北菜鲜农批，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 全力打造首都菜篮子，守农守护美好生活。